确确实实啊，这个等于走路啊，这是三岔路口啊。那个路走都对了，走错了就在此地决定。诸位想想，这多重要！如果明白了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根净不偶啊，六根皆属六尘境界，像镜子照外面东西一样，清清楚楚，绝无染着。那就是呢，没有妄想，不起念头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时候什么心呢？平等心、清净心，这就是佛心呐、啊，这是真心呐、啊。我们要想真正有成就，要在这用功夫啊！怎么用法呢？你说是一下就到这个境界，那是再来人，普通人做不到的。普通人呢，可以学习这个道理，懂得啊，这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理可顿悟啊。道理一下就明白了，四虚见处啊，我们在实际上转境界要慢慢的来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在境界里头要提起关照，常常要提起觉性，不要迷惑。所谓觉性，是不是把一切事情啊，我都清清楚楚了，这样来解释觉性啊，太含糊了。为什么呢？这种的觉啊，我们一切凡夫众生都有，而佛法里讲的觉不是讲的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样样清楚，没有分别。有分别的觉是迷，不是觉；有执着的觉是迷，不是觉；有妄想的觉不是真觉，还是迷。可见的，我们现在所用的，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在一起用啊。如果我们是说我们专门就是在这个生灭法里头，那个不生不灭法我们要没有，没有你怎么会用法？没有就不起作用啊。要晓得，我们现在是生灭不生灭合合的在用啊，混搅在一起用，这就叫迷。迷一定带悟的，悟里头不带迷，迷是一定要带悟，他不带悟啊，他迷不起来啊。所以这个觉与不觉啊，是同时的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觉与不觉合在一起用啊，觉里头可以没有不觉，不觉里头必定有觉。这就是阿赖耶为什么讲的真妄合合，真就是觉，妄就是不觉。那么我也常在大经里说，勉励同学们，我们要修平等心，要修清净心，要修慈悲心，这些话都是与觉相应的。假如我们还是在这个境界里头用一种不平等啊，不清净 用这样的心来用事啊，我们在佛法里再修上个三大乘奇迹，还是老样子啊，给诸位说，不会有一丝毫的进步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把心全用错了，我们把佛法没有一句听懂了。真正懂了，能有受用了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。啊，现在去做，听讲的时候不分别，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。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一切明了啊！一切明了是真心的作用。这才是经里面所讲的一文字起观照真实相。给诸位说，这三个看起来是三个过程呢，诸位晓得是一桩事情，没有先后的。如果你要是把它修先后，哦，先一文字再起观照，以后再真实相，那也是错，你还是用的太容易，你还是不会译文字啊，你是一迷惑啊，起妄念啊，那真的是什么？前面讲的魔王外道啊，那是你所真的。所以要晓得《般若经》讲里面这三句话是同时的，他这个说法呢，正是跟凡夫啊迷惑的因果相反。我们凡夫说根尘相接触，就其分别执着，一起分别执着，阿赖耶识里头就落种子，也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的，速度太快了。我们现在讲说电的速度快，电要比起我们这个心的念头这个速度的时候，那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，不能比呀。啊，电一秒钟不过是30万公里呀、啊，而我们在这个一刹那，周遍法界，电怎么能够跟它相比？啊，电要以心的作用来相比的话，那个心的作用好像是电呐、啊，那个电的作用好像蚂蚁一样。那么佛菩萨根尘相接触就是一文字，这个我在讲习里也讲过很多遍了。一接触就叫做观照啊，什么叫观照呢？不起心一时的作用就是观照。所以他的成就啊，是真实相啊，当下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如本性，实相就是菩提涅槃。释迦牟尼佛49年，天天这样讲啊。49年所讲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，怕我们听不懂，反复地给我们讲，一种方法讲了，把人会听厌了，听烦了， 换一个方向来讲，所以才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它的花样很多啊。换种种花样来给我们讲，给诸学都是讲的一桩事情。所以你要是一悟了之后，嗨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黄叶之体啊，这是开玩笑啊，这能变把戏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所谓是苦口婆心，是我们反复研究的看的。为什么他自己无说啊？他四十九年没说过一句话，是不是真没说呢？这都是真没说。这个意思很难懂。希望诸位慢慢的去体会。体会到之后，我们将来要学习。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用八识。不用八识用什么呢？四智啊。第六识不用了，不用这个分别了。给诸位说，第六识就是妙观察智。一切分别了，妙观察没有了。第七识要不执着了，就是平等性质。可见的不平等从哪里来的？执着来的。阿赖耶里面不再落种子了，就叫大圆净智。前五识就成所作智啊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善根功德。可见的四智里面，大圆净、平等性、妙观察属于体呀，成所作是属于用，有体有用。那么在凡夫境界里面讲，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是迷惑，前五识是造业。祸业苦啊，所以我们要是悟会了，从此以后我们无识，不受误尘。第六识不随境分别，第七识再也不执着我法。那么是什么样子？现行呢，渐渐的就灭了。我们刚才讲种现相熏呢，这下子现行啊断掉了，不熏种子了。诸位要晓得，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因为相熏，所以才觉得那个种子无量无边。这一不相熏了，种子马上断掉了，所以阿赖耶识种子没有了。所以这一没有啊，阿赖耶立刻就转成大圆净智。所以诸位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无始界以来这个阿赖耶这么多种子，我怎么能去得掉啊？阿赖耶不是像个仓鼠一样真的堆着堆这么多东西啊，不是的呀。阿赖像个空空房子，里面的黑暗，几千年这个黑房一点光都没有。我在着急，我这个房子黑暗什么时候才把它去掉啊？一盏灯点了全都去掉了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啊。它里头不是装的拉杂东西，一点一点叫你慢慢搬出去，它不是的呀。所以破迷不难呢，很容易呀。问题就是我们不会破，不知道这个诀窍啊。 古人的比喻是千年暗室一灯能除啊，点一盏灯就除掉了，黑暗就没有了啊。我们阿赖耶的无世界的种子就好比是千年暗室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只要我们现行不熏种子了，种子就断掉了啊。那么阿赖耶变成什么相？就是真如本性，湛然不动啊，恢复了他的精明啊。这就是唯识学家所讲的尊阿赖耶为大圆镜智啊。那么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常住真心，现经明体啊。那么就是真本，可见那真本跟妄本是一本，不是二本的啊。佛是实在不得已说是啊，断妄真真啊，哪有妄可断，哪有真可真，它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断妄什么？断迷呀，迷就是妄啊，悟就是真啊。二迷悟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啊。譬如说我们迷了路了啊，我们要向东走啊，把那个西面误会以为是东面啊。那么忽然醒悟过来了，西面并没有变成东面的。境界并没有动啊，只是自己的时候一念迷清醒过来而已啊。迷的是自己，悟的还是自己啊。诸位只要能够认清这一点，迷悟在自己，与外境毫不相关。悟的人，外境都是我们悟的正上缘，成就我们无量的智慧，境界都是我们的善友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悟的，不但有情众生是善友，无情的众生也是善友啊。我们都在经里面读到板凳善知识，桌子善知识，蜡台善知识，香炉善知识，这就告诉我们情与无情通是善知识，成就自己无量的智慧功德。我们自己迷的时候啊，外面的境界怎么样呢？都帮助我们做的造业的因缘。悟了的时候，外面是智慧功德的因缘，可见在那个外面的境界它是中离的呀，它是不偏不倚的呀，就看我们自己用什么心去看。我们怎么可以去怨天尤人呢？怎么会说怪境界不好呢？那错了，是迷上加迷啊。啊，这些我们都要从大经大论里面细心去体会，一定要觉悟。觉悟了之后才肯承担，我们修行啊才有个立足处啊，就是有一个根据啊。而先前对于这个真实的状况啊不了解，所以我们不肯承担。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虽然是六根门头，所谓是放光动地呀、啊，可是就是不觉啊。我们读了这几个字，总以为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那是佛有大菩萨了，我们哪里有呢？这就是不肯承道。我们眼能见，耳能闻，眼能见，眼在放光啊；耳能闻是耳在放光啊；鼻能嗅是鼻在放光，舌能尝是舌在放光啊。为什么不肯承认？离开心意识的作用，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那我们这个六根这个光明啊，就照天照地了啊，就普照法界了。我们今天有光明，是放光动地，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光度不远啊，范围太狭小了，那是我们分别心、执着心把自己的光明啊封闭住了。实在讲，如果说这点妄心真正把自己光明封闭住了，那我们光明不是真的，那还是妄的。我们六根的光明就是六根的作用，纵然在迷，或者纵然堕落在畜生地狱，它六根的作用啊，依然是净虚空变化界。所谓分别执着，你得不到受用的，是你自己幻化的一个圈子，你自己认为。你只有这点东西，外面依旧是自己的，但是自己不晓得。这个真叫冤枉啊！啊，所以说真的是永远不会变的，会变不叫真的。啊，那么诸位就晓得。我们眼的能见性是净虚空变化界，我们纵然在迷，我们的这个见性呢，还是净虚空变化界。绝对不是说我迷了，我这个作用啊失掉了，作用并没有失掉。如果是真是迷了，作用就失掉了，那我们这个真心的作用啊还是有变的，不是不变的。没有失掉啊，而是我们自己不能承担啊，自己不敢受用啊，硬是在没有这个束缚，而自己给画许多小圈圈来束缚自己。那么这就是凡夫当前的状况。尤其是攀缘三界六尘，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？分断生死的现象啊，六道轮回的现象。假如诸位再要不攀缘三界，不攀缘六尘呢，给诸位说，就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 六道轮回是谁造的？自己造的，不是别人给你制造的。再给诸位说个老实话，个人造个人的六道轮回，绝对没有说两个人六道轮回是一样的，没有，是两样的。再说十法界吧，个人是个人的十法界，也不会是两个人同在一个十法界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只有到一真，大家才相同。我们就拿现前我们这个讲堂来看，诸位在座，我们是不是坐在一个讲堂呢？不是的，个人坐在个人的讲堂。你要把这个话听懂了，今天所讲这个经的道理啊，你就得到消息了。你说我们两个人同坐在这个讲堂，这是你不是我，不了解真相。明明我看到是你吧，你这个像是我心里变现出来的，我的像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。非议非议啊，这是说真话，实在的话。所以说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宇宙，别的人不相干，别的人绝对不会掺到你自己宇宙里面来。这个理诸位要会通了，那就是僧道大师这一句话你就明了了，会万物为自己。有这个境界可以入一真法界，可以见到啊诸法实相。二乘人他是起了厌恶三界六道的心，他用的什么心？他还是用的攀缘心。攀缘真谛呀，凡夫是攀缘虚谛呀，攀缘世俗啊，有六道轮回，他不攀缘世俗，他攀缘啊，我俗话说真理呀，真理是空空洞洞的，那有什么真理呀？他攀缘真，那菩萨没有悟的菩萨。你发了菩提心了，你修六度万分了，你是个菩萨了。你用的什么心呢？用的攀缘心。攀缘呢，菩萨的中道第一地。好，还是用攀缘心，攀缘中道第一地。那么这个两种人呢，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？变异生死。所以说攀缘心要真正舍掉了，不但六道生死轮回没有，分段生死没有，消沉全教菩萨的变异生死也没有了。菩萨等级很多，变异生死粗细不同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毛病都出在攀缘心上，都把攀缘心当作自信，这就是苦不堪言，冤枉极了。佛在此地业余给我们道破，大慈大悲呀！佛也不给我们说破，我们怎么会晓得？那么我们今天晓得了，我得要问诸位，是真晓得还是假晓得？那就是用攀缘心来听法呢，咱还是干这老一套。晓得了，晓得了，还是有变异生死，还是有分段生死，还是出不了轮回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是用攀缘心吧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二种根本讲了一种，很重要。 下一次再给诸位讲这个真本啊，特别在此地交代的真妄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才能觉悟啊，才不叫我们死在字里行间啊，要我们真正的受用，真正要开悟。所以楞严这部经它里面所讲的道理与方法啊，可以说是一切修行人的原理原则，是一切修法里面最高的指导纲领，不可不知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